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陆宇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陆宇光。 早晨啊，陈浩之。早晨，各位听众。 亦都欢迎大家咧喺星期六嘅呢个时间收听《十万八千里》呢一个国际新闻时事节目啊，陆宇光。东京奥运咧，我哋都讲咗好耐啦吓，咁终于咧，其实啊，数数手指咧，剩翻唔够两个星期啊，7月23日咧就揭幕。见到咧奥运圣火咧已经喺7月9日，即系寻日啦，抵达咗东京都啦。咁啊喺世田谷区嘅一个奥林匹克公园嘅综合运动场嗰度咧，就举行咗亮相嘅仪式啊。 睇翻今次嘅奧運咧，真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奧運啦，因為喺新冠病毒嘅疫情底下舉行啦，咁所以咧聖火嘅傳遞咧都有啲特別啦，因為即係而家就喺東京都裏面傳遞啦，但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大部分嘅公共道路嘅傳遞咧都已經取消咗啦。 咁市民點樣睇咧？亦都喺度預告下啦，陣轉頭大家留意住，我哋都有一個新嘅環節咧，同大家咧請嚟一啲日本嘅當地嘅記者嘅朋友，同我哋咧去講下當地市民嘅睇法啦。不过咧，嗱，讲翻而家东京都嘅疫情咧，见到嗰个感染嘅人数咧，又最近再次去攀升。星期四五咧，讲紧系单日新增嘅个案咧，都有成900几啊、800几咁多。而睇翻过去一个星期咧，即系平均每日差唔多系有成加咗咧600几宗嘅确诊，比上个礼拜咧仲多咗超过一倍添。 是啊，咁所以喺疫情底下呢，日本政府喺星期四呢就决定对于东京都发布第四次嘅紧急事态宣言啦。而奥运会呢亦都系得到五方代表，即包括东京奥组委啦、日本政府同埋国际奥委会等等呢，就共同决定喺东京神奈川、千叶同埋埼玉所谓一都三县嘅比赛场馆呢，都系用冇观众嘅闭门方式呢去到作赛。 先ほど新型コロナ対策本部開催をし、東京都に緊急事態宣言を発出すること。 日本首相菅義偉宣布第四度对东京都发表紧急事态宣言。奥运在东京都和三个县的赛事将会闭门作赛。 極めて限定した形での大会開催を余儀なくされたことは大変残念であります。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对闭门作赛安排感到遗憾。 东京都的第四次的紧急事态宣言呢，适用的期间是由7月12日去到8月22日的。换句话说，其实东京奥运全程都会是处于东京都紧急事态宣言之中。 咁而其他嘅府县咧，包括头先讲过嘅埼玉、千叶、神奈川同埋大阪四个府县咧，都会有呢个嘅防疫重点措施嘅延长啊，亦都将会延长至到8月22号嘅。 至於頭先大家都聽到啦，東京奧組委主席橋本聖子咧就宣布嗰個冇觀眾嘅閉門作賽嘅決定啦。有傳媒都形容佢咧公布嘅時候咧就個面容咧都好即係苦澀啊，咁亦都係即係表示遺憾同埋抱歉啦。 今次閉門作賽嘅東京、埼玉、千葉同埋神奈川等等咧，係佔咗東京奧運會全部場館嘅80%嘅。咁仲有乜嘢嘅場館係可以容納觀眾嘅咧？咁就仲有宮城、福島同埋靖江啦，不过咧都仍然系讲紧维持住场馆容纳人数嘅一半，同埋咧就最多10,000人嘅上限嘅。 咁仲有其实有啲马拉松啊、竞走啊，或者途经山梨县嘅一啲单车公路赛呢一啲嘅户外比赛咧，都见到咧桥本圣子都要求咧民众咧系唔好沿路去观赛噶。 咁究竟啊，日本人点样睇今次嘅日本疫情同埋奥运吓，即系搞咗好耐啦，终于咧就决定系一刀三院咧，都系冇观众嘅作赛。日本人点睇咧？我哋嚟紧呢个有个新嘅环节，叫做东奥风情话。咁我哋请嚟身在日本东京嘅记者关振海咧，同我哋讲下一啲日本人咧点样睇奥运嘅噃。 系啊，即刻飞去日本听下先。 运动拥有改变世界和未来的力量， 奥运是团结世界、感受鼓舞的舞台。 十万八千里，东奥风情画，关振海。 东京疫情反复，最后拍板举办无观众奥运会。奥运仲有十几日就开始，东京疫情依然反复，单日的确诊数字又翻到五月的高峰期水平，即是每日确诊者大约1000人。有专家就预言七月中是疫情的高峰期，东京都的病床数字是不足以处理每日1000名的确诊者。日本政府在7月7号晚上宣布东京都再发出紧急事态宣言，为期1个月。其实东京的疫情一直都没有好转到，日本政府和奥委会一直就商讨着场馆可不可以有限度地容纳观众。医疗团体专家都建议奥运会场最多只可以容纳5000人，政府在上个月就力排众议，认为可以开放给10000名观众入场。疫情急转直下，7月8号的夜晚，政府、东京都和奥委会都达成共识，决定东京都祈玉、千叶、神奈院一都三院的会场将会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进行奥运会比赛。奥委会就曾经预计零观众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最少损失900亿日元，大约是67亿的港元。日本人对于奥运失去兴趣，国民已经受够了疫情的煎熬。在紧急事态宣言的政策下，政府对于食肆虽然有不少的规定，例如餐厅只能够营业到夜晚的8点钟，但是很多专做晚市的餐厅已经开始不听政府的劝喻，有些都暗地里开到凌晨。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愁没有通宵旦旦饮酒的地方。在这半年来，政府对于疫情苦无对策，为了阻止人群聚集，曾经围封站外的吸烟区，禁止公园里面饮酒，五月底更加一度限制食肆提供酒精饮品。过去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亦都建议过减少列车的班次，以及提早结束铁路的服务时间，最后都没有实施到。日本没有限聚令，亦都没有口罩令，但是年轻人都忍受不到种种的防疫措施。在今日的涉谷和新宿，人头处处，完全感受不到东京疫情严峻的气氛。事实上，过往疫情最严重的年龄层集中在长者，但是现在已经转移到20至30岁的年轻人。当地人对于奥运冷感，甚至痛恨奥运拖垮了日本的经济，他们已经不在乎奥运有没有观众。东京奥运和日本的市民就好像是平行时空。今日的日本国民只希望快点打到疫苗，回复昔日的正常生活。 唔该晒，身在日本嘅关振海啊！嗱，睇翻咧，今次宣布啊，场馆即系一都三院嘅场馆入边冇观众嘅决定咧，其实都有啲分析讲话系同上个礼拜日咧日本东京都议会换届嘅选举有关嘅。咁个结果就系自民党系成为咗东京都议会嘅第一大党啦，127个议席入边咧，自民党系攞到33席，亦都系成为东京都议会嘅第一大政党。不过执政自民党和公民党联盟就未达到议席过半的目标。 而根据共同社的报道，今次的选举自民党的议席是所谓增长数量是乏力，而另外执政党里面的动摇情绪也是扩大，批评就矛头指向舆论反对这个接纳观众是举办奥运的。 是啊，都有啲消息人士就同共同社透露啦，咁因为呢、這个东京都议会选举嘅结果影响啊，咁所以都见到一啲閣僚啊、執政党嘅议员都开始要求首相係同意咧冇观众呢一个嘅决定啊。而菅义伟当然亦都係考虑到近期亦都有好多专家出返嚟讲咧嘅一啲意见啦。 咁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咧，咁佢自己亦都係担任一个政党都民第一支会的特别顾问。他们这个政党就提出了就是闭门作赛。他们总共有31个人当选，只是距离自民党是2个议席之差。一些人士分析就说，看回今次的都议会选举结果，知事相信也都在这个政治上是支持这个闭门作赛。相信今次这个小池百合子的这个政党是得到一些的31席，亦都对于日本最终决定是闭门作赛，是有一个压力在这里。 係啊，咁亦都講到話，即係有一啲民眾係反對奧運啦，仍然見到星期日咧夜晚，上個星期日咧傍晚嘅時候咧，就可以從一個事件度睇到啊，就係、是、咧當個聖火咧去到慈城縣嘅水護士嘅時候咧，突然之間群眾入邊咧有一位女士啊，佢揸住一個黃色嘅水槍，咁咧就對住火炬手啦，同埋聖火咧去噴一啲不明嘅液體，咁亦都係大嗌咧反對奧運嘅。 嗯，哇，咁啊！其实整唔整得熄嘅咧，真系。 不过奥运嗰个火炬嘅设计其实都比较难整熄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睇翻历届咧，其实各地都有针对住一啲火炬手嘅抗议嘅活动，其实都可以话系反映咗一啲当地市民嘅情绪啦。譬如都有啲传媒抄翻咧，有啲咩例子系2016年嘅时候咧，巴西奥运咧都有一班罢工嘅教师咧，因为不满啊里约州政府咧就为奥运会去提供资金，但系咧就两个月入边咧都冇向嗰啲教師去出糧喎，咁所以佢哋亦都係咧嗰陣時就創個方法就唔係淋熄佢啦，就係直頭捉住嗰個火炬，咁所以咧最尾就成功咧整熄咗佢嘅。 嗯，咁今次咧呢位婦人咧就係諗住用水槍射火炬啦，咁結果咧就遭到制服啦。咁而結果咧個聖火傳遞咧都冇受到阻礙，當日咧係順利咁進行咗嘅。 係啊，不過亦都講翻咧，其實今屆嘅奧運除咗話即係防疫嘅問題之外咧，都有一啲涉及平等嘅爭議啊。有一個咧係同一個黑人戴嘅泳帽咧係有關嘅。 嗯，咁就話説咧係有一個英國運動品牌公司叫做 Soul Cap 啊，咁啊過去咧就推出過一款咧，就專為黑人設計而黑人而設計嘅一個所謂特大號泳帽啦。咁而呢個咧就呢個設計咧就俾國際游泳總會就拒絕咗，就禁止喺今屆嘅東京奧運咧使用呢一類嘅泳帽，話佢咧係唔符合人類頭部嘅自然形狀啊。 咁大家可能會問啊，點解黑人要戴一個特別嘅泳帽咧？咁因為大家好多時知道啦，佢哋嘅頭髮嘅質地係比較蓬鬆啲啦，咁亦都係濃密啲嘅。咁亦都有啲泳手咧出嚟講翻，其實以往咧戴普通嘅泳帽咧，要即係將啲頭髮啊攝曬入去，其實都幾難嘅。咁所以咧呢一款嘅泳帽咧，其實就係由咧今屆代表英國參加奧運嘅首位嘅黑人女泳手叫 Alice Deering 咧，其實佢係有份開發嘅，亦都提到話自己以前咧，即系戴泳帽嘅一啲惨痛嘅经历啦，咁佢都话，即系其实如果国际游泳总会咧系拒绝呢一个泳帽咧系可以使用嘅时候咧，变相会唔会系发出咗一个讯息，就系其实游泳呢一项即系游水呢一项运动，其实系唔系俾黑人去参加嘅咧？咁又话嗰个泳帽唔符合人体嘅头部自然形状，咁系咪有个讯息出到嚟就系话咁黑人嘅卷曲嘅头发系咪一啲唔系自然嘅形态咧？ 咁睇翻咧，有啲媒體都翻查翻數據啦。喺美國咧，大約60%嘅黑人小朋友咧係唔識游水，或者游水能力咧係比較差嘅。而喺英國咧，有95%嘅黑人成年人咧，同埋80%嘅黑人兒童咧，都係唔識游水嘅。 係啊，所以 Alice Deering 都講話，即係其實呢一個決定咧，都係即係對於一啲黑人泳手係有一啲意義喺度。咁都見到咧，國際游泳總會喺事後咧，即係收到呢一啲嘅意見之後咧，都有出嚟講翻就係話咧，會致力確保所有嘅水上運動員都可以獲得合適嘅泳衣去參加比賽啦。又話只要嗰個泳衣咧唔會帶嚟競爭優勢嘅話咧，咁佢哋都檢視緊啊，會唔會係有呢一款產品同埋類似產品嘅情況咧，可以再俾翻咁樣啦。 嗱，另一個賽場上面嘅一個爭議咧，就係嚟自一位跨性別舉重選手啊，佢叫做哈伯德，咁就係嚟自新西蘭嘅一位跨性別舉重選手啦。佢現年咧係43歲啊，將會參加嘅就係超重量級嘅87公斤級比賽，亦都係咧今屆裏面咧年紀最大嘅參賽選手啦。咁喺2013年成為跨性別者之前咧，呢位哈伯德咧亦都曾經參加過男子舉重比賽噶噃。 系啦，咁点解有两方即系支持同埋反对嘅争议咧？咁其实反对嘅人咧就认为啦，跨性别嘅女性啦，佢个身体咧某程度上咧都依然算系前男性啊，咁可能喺个肌肉量啦、爆发力啊等等嘅数值上面咧，都或者会维持住男性嘅身体嘅一啲强势嘅条件啦，有机会话会威胁到女性竞赛嘅一啲公平性啦。 嗯，咁支持嘅人就认为咧，喺运动里面咧，其实每个人嘅先天条件啊，本来就系唔同噶啦。咁就算生理系男性，咁身高、体重、肌肉量同埋高固酮嘅 濃度咧都係不相同嘅，咁所以就唔見得所有呢個生理女性喺每種體育嘅項目類別咧都會完全輸俾生理男性。 好啦，咁東京奧運嘅一啲相關議題講到呢度，我哋亦都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同大家講下海地方面嘅情況啊。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七月十九号起全新时段，每晚十点环宇天下，欣赏优质外购节目。 星期一一齐闯天下， 星期二历史二三事， 星期三三十一看世界， 星期四悠游在四方， 星期五零距离科学。 以后连周六日晚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海地总统莫伊兹喺家中遇食身亡，妻子重伤。海地临时总理约瑟夫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两星期嘅紧急状态。 En fait, je préside un conseil ministre à l'extraordinaire. Côté nous décider de déclarer état de siège sur tout le pays. 他呼吁民众冷静，指局势已经受到控制。 陆宇光，海地咧就位处于加勒比海嘅岛国啦。今次事件入边咧，53岁嘅总统莫伊兹咧，星期三就喺首都太子港嘅屋企咧，俾身份不明嘅枪手枪杀啦。佢身中咧系12枪。事发嘅时候咧，屋企人咧亦都系身处屋企入边。 最新的消息就是咧，海地的警方就指出，行刺的咧是嚟自哥伦比亚的一支雇佣兵，有28个人，咁当中有2个人咧系拥有海地血统的美国公民嚟嘅。咁点解会话佢哋系哥伦比亚同埋美国人呢？咁主要的线索都是佢哋讲西班牙语同埋英语啦，同当地的官方语言咧法语咧系唔同。 咁睇翻其中一个涉案的美国人咧，系佛罗里达州一间维修公司的负责人啦，而佢喺网站上面的个人资料都列明咧，佢曾经系做过加拿大咧驻海地大使馆咧，系做过保镖，甚至咧仲系保镖组入边嘅指挥官。美国国务院亦都有讲翻咧，就佢哋知道有美国人被捕嘅消息，但系咧就未能够确认佢哋嘅身份。 咁事发经过系点嘅咧？咁有啲传媒都引述翻当时嘅事发片段，可以见到咧就一班嘅雇佣兵。咁喺案裏面咧就假扮成美國緝毒局嘅人員，咁目的咧就係呃翻係呃住咧呢個嘅總統住所嘅守衛啊，去入內咧係刺殺總統。咁之後咧事發就當局咧就係發現咗總統嘅辦公室同埋卧室咧就有被搜掠過嘅痕跡。而總統咧就伏屍喺床邊嘅地板上面，成身都係血。咁而且身上面咧有12個由子彈所造成嘅傷口，亦都可以見到死者嘅身體咧係有俾人殘酷咁對待過。 最少有17个涉案的人士已经被当地的警方拘留，而当地警方也说行动入面击毙了4个枪手，但是仍然有枪手在逃，暂时都未知他们刺杀总统的动机和是帮哪一个做事。 而今次被刺杀的总统莫伊兹其实本身也是一个争议多多的人物，他曾经被指控是挪用公款和与黑帮的关系密切，但是他就否认指控。2018年呢，他就因为提出提高燃油价格呢而引发大型的反政府示威。咁近期呢亦都有一个任期的争议啦。咁他提出过一个公投呢，亦都被指呢是要延续他自己的权力。不过睇返呢，其实他的5年任期呢就剩返半年左右嘅啫。咁所以外界都好关注，究竟得返咁短嘅任期係有乜嘢人乜嘢嘅原因要令到莫伊兹呢一刻就非死不可呢？ 其实见到枪杀总统的事件发生了之后，临时总理约瑟夫就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两星期的紧急状态，又呼吁国民要保持冷静。最新消息就见到约瑟夫亦都是海地的方面亦都是请求美国和联合国派遣军力去到海地保护基建安全。不过美国就回应说暂时是没有计划提供这个军事的援助。 今次总统被刺杀可以说是震惊国际社会。有些外国传媒的报道都说，当总统被刺杀了之后，可能会令到海地这个国家更加混乱。因为海地就长期处于一个动荡之中，也是拉丁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这个国家的议会是部分的议席是悬空，运作可以说是陷入停摆的。 剛才也講到有關於莫伊茲的任期，其實莫伊茲是遇食之前本身他已經任命了亨利為新的總理，只是爭還未宣誓就任而已。而亨利早前也透過當地的報章就力指現在臨時總理約瑟夫是無權去擔任總理的職務，又說他才是有權管理國家。但是根據海地的憲法規定，總統一旦出缺的話，最高法院的院長是應該去接掌那個位的那個職位的。但很不幸地就是院長其實都在幾個星期之前因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不幸去世。 所以究竟現在是誰去統治國家呢？有些傳媒都說是成為了一個謎，即是究竟個權力是否出現了真空的情況呢？有一位法國前駐海地大使就這樣形容海地的政治，就說參議院就一早已經不知道在哪裡，就連最高法院亦都沒有院長了。預計九月會舉行的总统和地方选举呢，也都不知道会不会继续举行。在任何人的眼中，现在是海地政局混乱，也都似乎是没有一个真正能够主持大局的一个领袖。可以说权力真空的问题已经出现了。 是啊，咁至於海地入面嘅局勢點樣發展呢，我哋都密切同大家留意住啊。不過陸宇光啊，答半之後呢，新聞返嚟呢，我哋又拋低一個問題俾啲聽眾先。究竟大家知唔知香檳呢，同埋我哋成日話一啲叫 sparkling wine 嘅氣泡酒啊，其實有啲咩分別？而嗰啲分別又最近呢都引起咗啲爭議喎。 我唔識答喎，真係。不過呢樣嘢呢可能都牽涉住唔同國家嘅一啲貿易嘅一啲問題啦，衝突嘅問題啦。咁我哋稍後呢聽完新聞之後，十萬八千里會繼續跟大家講這個問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一點半，由鄭浩景報導新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本港要理直氣壯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呼籲本港教育界注重學生的國民教育，並且著力推行對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林鄭月娥出席以愛國主義教育為主題的論壇時表示，愛國在古今中外都屬於天經地義，相反背叛國家都被視為非常嚴重的罪行，屬於天理不容。但是本港回歸前後都沒有具系統的愛國教育。林鄭月娥又說，政府以往推動國民教育時，被別有用心的人和傳媒大肆污名化，破壞學生對國家的觀念和認同，形容危害甚深。而近年來亦都有別有用心人士和外部勢力刻意誤導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模糊他們的國民身份，激化青少年思想，並且鼓吹他們做極端行為。本港需要愛國主義教育，向青少年弘揚愛國主義精神，並且糾正青少年價值觀。政府即将安排区议员宣誓，近日有消息说将会有超过200名区议员未符合宣誓要求，会被取消资格和追讨薪津。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出席电台节目时未回应消息是否属实，指法例要求区议员真诚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法例的釋義及通則條例有提出相關行為的正面和負面清單，但是當局考慮時不限於條例所講的清單，而是按實際情況綜合考慮。李家超又說，釋義及通則條例已經說明宣揚港獨、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區主權、要求外國制裁香港等都是屬於負面清單行為，但是亦都不限於此。他相信不真誠擁護和效忠的行為，常人亦都可以解讀。如果被取消資格的區議員不同意政府的決定，可以透過法律程序抗辯。

继续有陈浩之和陆宇光在这里陪住大家。陆宇光刚才呢抛低的问题呢，我一度的观感呢就是经常觉得香槟味贵一点咯sparkling wine 气泡酒呢应该是便宜少少的价格上面。但是呢这一单新闻呢可能大家对于所谓便宜贵和什么是香槟什么是气泡酒呢有一个新的认知。 咁就係讲緊呢俄罗斯订立咗一条新例呀，咁就只係准俄罗斯自己本国生产嘅汽酒呢为香槟嘅啫。咁呢样嘢就会令到大家可能买香槟都会揀法国啦，咁样。咁就会有一个好大嘅一个认知嘅落差可能係。 首先讲返香槟呢方面呢，其实点解法国香槟协会嗰边亦都有好唔同意好愤慨啦。因为如果根据呢欧盟一个受保护嘅地理标志同埋受保护的原产地名称咧有呢两个制度嘅，只系有产自法国香槟区嘅嗰啲嘅气泡酒咧，先至可以话系叫做香槟嘅啫。其实个香槟咧嗰个中间嘅产地咧系有个严格嘅一个限制啦，喺法国嗰度。咁除咗话即系你生产香槟嘅一啲葡萄嘅品种啊，喺个樽入边咧要发酵最少15个月呢啲生产嘅条件啊、过程等等咧，全部其实系有晒规范嘅。咁所以可以话咧，即系喺个分类嚟讲，所有的香槟都可以说是气泡酒，但不是所有的气泡酒都可以叫做香槟。 咁而今次咧，俄羅斯簽署嘅呢個法案咧，咁就講緊話，即係自己國家出產嘅就先至能夠叫做香檳啦。咁而譬如入口嘅，譬如即係好多都係法國入口嘅一啲香檳咧，咁嚟到俄羅斯咧就要貼上呢個氣酒嘅標籤啦。咁所以咧都令到法國嗰邊嘅香檳協會咧係表示強烈嘅憤慨啊。咁佢哋就認為咧，香檳呢個字咧代表住法國香檳區所醖釀、所釀製嘅氣酒，咁就唔容許第二啲國家擅自將法国的香槟和其他地区酿成的汽酒是混为一谈。而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更加指出，将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去到保障法国香槟制造商的权益。 是啊，法国香槟我们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啦。俄罗斯香槟的起源又是怎样呢？跟法国香槟都有些关系的。原来早在18世纪的沙俄时代，法国香槟已经是俄罗斯一些皇室贵族的宴客嘅一啲佳酿嚟嘅，咁去到19世纪咧，拿破仑战争嘅期间咧，俄军咧都曾经系占领啊，并且系掠夺咗法国嘅一啲香槟地区噶。 咁今次俄罗斯呢条新嘅法例会唔会都除咗系一啲会唔会都有啲经济嘅一啲考虑咧？咁因为见到譬如俄罗斯自己生产嘅一啲俄罗斯香槟咧，咁而家主要嘅顾客群咧都仍然系比较啲低收入啲嘅人士啦，咁就未完全摆脱到劣质苏联香槟嘅一个标签啊。咁同昂贵嘅法国香槟相比咧，俄罗斯出产嘅气泡酒只系卖咧即系29蚊港元左右嘅啫吓。 系啊。其實都見到俄羅斯入邊咧嘅人咧，都有一啲對於呢個決定表示反感，尤其是一啲精英階層啦，咁亦都擔心會影響到當地法國香檳嘅供應啦。不過咧，俄羅斯議會同埋總統普京咧喺簽署有關嘅法規嘅時候咧，就只係話俄羅斯文化咧最近係面臨西化，係一個重大嘅安全威脅，又冇詳細解釋一下咧訂立有關法案嘅一啲原因。咁亦都啊，呢一個俄羅斯香檳嘅議題同大家講到呢度啦。大家對於香檳嘅理解可能有未來又唔同咗啦喺俄羅斯同埋法國嗰度睇，亦都有唔同嘅意思啦。可能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轉個角度咧，去一去阿富汗嗰邊啊。 The military mission in Afghanistan will conclude on August 31st. Is a Taliban takeover of Afghanistan now inevitable? No, it is not.Because you have the Afghan troops have 300,000 well-equipped as any army in the world and an air force against something like 75,000 Taliban. It is not inevitable.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个新闻就出到来，就见到美国的国防部官员就说美军和北约部队的士兵已经撤出了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咁头先听到嘅声带咧就嚟自美国总统拜登啦，咁佢更加就今个礼拜咧就讲话，喺阿富汗嘅啲美军嘅行动咧就将会喺8月31号之前咧就会完结嘅啦，咁都见到大家担心嘅就系咧会唔会话美军撤出之后会令到啊阿富汗咧就重新落入咗塔利班嘅手上面咧？ 因为都见到咧，其实塔利班咧最近喺阿富汗嘅北部啊系发动一啲猛烈嘅攻势啦，见到有一啲报道咧就讲话上个星期。其实咧呢个消息出咗之后，即系讲紧撤军嘅消息出咗之后咧，其实超过咧1000个嘅政府军咧系已经逃至到隔离国咧塔吉克嗰度咧暂避嘅。咁睇翻啲数字咧，其实咧塔利班喺2个月之内咧都有啲媒体揾翻新增嘅占领嘅地区咧，可能有超过80个咁多。 嗯，咁睇翻而家最新嘅一啲报道咧，都讲话塔利班咧系占据咗咧就通往伊朗同埋土库曼两个邻国嘅一啲重要嘅道路啊。咁呢啲都系一啲非常之重要嘅一啲贸易啊、商业嘅一啲通道嚟噶啦。咁啊，亦都有啲讲法咧，就系话咧，连系即系譬如话系一啲接壤中国嘅边境啊，咁啊，其实塔利班咧都系控制埋啊。咁佢哋自己咧，塔利班咧就话啊，已经占据咗咧就系成个阿富汗咧80%嘅领土。不过咧，就呢个都讲法都未能够完全咁去证实啦。 嗯，有啲又话已经系控制咗半个嘅国土啦。咁我其实呢一个美国撤兵嘅计划咧，拜登咧喺4月中嘅时候就已经宣布话会喺今年9/1120周年之前咧就会全面撤军噶啦。但系今次呢一个美军突然之间喺呢个巴格拉姆嘅基地撤走嘅举动咧，点样分析咧？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自由评环节嘅嘉宾啊，有香港自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在电话旁边，早晨许晶。 许晶你好。 主持早晨，听众早晨。 早晨。其实呢刚才讲到这个呢美军撤走的举动，有些人批评为他是闯决，也没有通知到阿富汗军队，其实怎样看今次美国的部署呢？ 第一就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个当然就是政治上，另外一个就是在军事上。譬如刚才我们听到就是拜登总统那边演说各方面，当然他一方面都有保底啦，就说对于这个阿富汗国家的安全部队严格而言都可以叫做一支完整的军队啦，咁有充分的信心，他们又有训练有装备。咁但係就呢個唔係佢個演說嘅重點嚟嘅，重點嘅演說就係唔再讓美國或者佢盟友嘅年輕人啦，就陷入即係咁樣嘅危險當中。咁所以喺軍事上咧，美國或者北約盟友嘅撤退咧，係好強調佢哋自己本身就唔受到呢個塔利班嘅侵擾嘅。咁所以會唔會因此喺個情報上啊，各方面係做某個程度嘅？即係隱蔽咧，甚至無有人就去揣測嘅話，其實美軍同塔利班咧唔係完全冇一個互動嘅，只不過呢個互動咧就唔係同呢個即係阿富汗政府咧就100%交底咁簡單嘅啫。咁所以就第二個層面就會去到呢個政治上，即、就、係、是、外交上啦，即係佢一個突然咁樣嘅舉動，或者都顯示得到咧，其實華府或者五個大樓咧，其實同即係阿富汗啊呢個前盟友啦之間嘅，即係現政府嘅嗰個互信咧，其實就唔係完全唔存在嘅，但係好明顯係跌到一個比較低嘅程度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對於美國係咪唔顧呢個盟友或者前盟友政權嘅安危啊等等咧，咁樣嘅呼聲就唔單止喺一啲即係伊斯蘭國家啦，甚至無西方國家有啲媒體咧都開始有咁樣嘅批評。 嗯，咁但係都見到啦，頭先我哋都引述啦，係塔利班咧都喺短時間之內咧就佔領咗阿富汗好多嘅領土啦，一啲重要嘅地方啊、邊境嘅地區咧都佔領咗啊。咁會唔會令到美軍決定即係提早撤出阿富汗嘅呢個決定，都引嚟一啲負面嘅評價，同埋國際社會都係咪一個出乎意料之外嘅一個情況出現咧？ 嗱，第一係咪負面評價就咁睇啦？其實本身美軍或者當時主要支持佢嘅英國啊、北約某啲嘅盟國嚇，喺呢個這個印度洋嘅海域咁樣去進攻嚇，咁呢個阿富汗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因為無論世界主流嘅大國，包括中國承認當時塔利班政權都好啦，咁你唔可以否認阿富汗係一個主權國嚟噶嘛，即係佢唔係一個恐怖組織，或者佢唔係所謂嘅伊斯蘭國嚟噶嘛。 咁所以其實所謂嘅未必站得住腳咧，咁其實當時都未必站得住腳噶啦。咁反而就係之後美軍對呢個阿富汗嘅佔領啊，咁就帶嚟咗啲咩後果啊？咁其實某個程度你都可以預示到嘅，咁主要都係軍費嘅原因啦。即係如果唔係阿富汗為美國嘅軍費帶嚟咁沉重嘅負擔咧，咁佢喺嗰度駐軍嚇十年、廿年更長，咁其實唔係一個唔可能嘅事。咁至於你話係唔係預示唔到塔利班個擴張會咁快咧？咁我諗第一就係外界好容易就會關注到塔利班係一個即係宗教上面嘅立場啦。咁啊，好少睇佢哋個民族構成嘅。咁我哋要知道咧，就係塔利班同現時阿富汗嘅政府甚至冇係同以前嘅所謂北方聯盟啊咁樣，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基本上佢哋係阿富汗嘅主流民族。佢哋所構成嘅，咁其他嘅政治勢力咧，都係一啲少數民族咁包括塔吉克啊、哈薩克族啊等等啊，咁同佢哋普什圖人其實就係歷史上已經係有個分野喺度，咁所以阿富汗大部分尤其係邊疆嘅民眾啲貧困地區嘅民眾，佢哋傾向支持翻自己嘅民族咧，其實就唔係一件即係好難想象嘅事。當然之後都要睇下其他周邊大國，譬如俄羅斯啦，譬如中國啦，同塔利班同埋同其他少數民族，尤其邊疆民族嗰個互動係點咧，先至會決定到最終嘅嗰個政治版圖嘅，未必會恢復翻去即係美國九一一恐襲之前嘅嗰種政治態勢咯。 其實都見到咧，頭先你講到話隔離嘅俄羅斯，甚至去到中國啦。最近咧，塔利班嘅代表團亦都係有訪俄啦，就話會保證阿富汗同埋隔離鄰國嘅口岸就正常運作。咁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都有被問到咧，其實俄羅斯會唔會派兵咧去進駐阿富汗？佢嗰陣時咧就個答案都唔知點樣演繹啦，應該就話答案好明顯。咁如果睇翻咧，其實佢以往咧就曾經都講過，就係話俄羅斯是有機會會動用塔吉克啊，同埋阿富汗邊境嘅地區嘅軍事力量咧，嚟到去制止嚇入邊阿富汗境內嘅一啲極端勢力可能對俄羅斯盟友嘅侵略嘅。咁鄰近啊，俄羅斯或者甚至係鄰近嘅中亞，又會點樣去應對塔利班嘅勢力咧？ 呢一樣嘢對莫斯科嚟講非常關鍵啦，因為我哋知道俄羅斯失去咗烏克蘭之後咧，咁其實喺佢西邊嘅盟友咧，或者所謂緩衝地帶咧，即係俄羅斯呢個白俄羅斯咧，就其實就有等於冇啦，因為太細啦咁樣。咁而黑海亦都被壓迫，咁所以佢哋唯一剩翻嘅戰略腹地咧，除咗俄羅斯本土咧，就係黑海再以東嘅成個即係呢個中亞地區。咁中亞地區嘅定義就好簡單。地理上就是黑海以東、阿富汗以西或者以北呢一段。咁而俄羅斯佢自己境內啊，佢國內咧，其實嗰個穆斯林嘅比例亦都唔低嘅。咁亦都係其中即係分離主義嘅源頭啦。包括我哋都耳熟能詳嘅，譬如車臣問題啊等等。咁所以佢對阿富汗嗰個警戒咧，就係應該係即係咁多個大國入邊係最高噶啦。咁當然入邊都要睇翻，譬如塔吉克啦，譬如哈薩克啦。佢哋喺譬如中國一帶一路嘅構想之下，或者喺美國喺中亞存在咗超過十年之後，咁其實佢哋同俄羅斯嘅關係都冇以前咁一面倒嘅。咁所以嚟緊佢哋會唔會因為本土嘅民族主義啦，因為本土嘅一啲宗教嘅力量，佢哋都想平衡啦，從而令到喺阿富汗嘅問題上面，佢哋係咪真係同俄羅斯即係可以話係同心同德咧？咁呢個可能係普京未來一個比較大嘅挑戰。 咁啊，許真又點樣睇即係中國喺阿富汗嗰個局勢嘅角色咧？咁點樣睇譬如中國同阿富汗嘅經貿關係咧？以及咧就係即係近排都見到有啲報道就話咧，中國係要求塔利班咧就限制同咧就係東大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嘅一啲聯繫啊，要換取基建資助，你又點樣睇呢啲方面？ 第一就我覺得即係中國最需要注意嘅就係千祈唔好即係太過心紅，或者係即係掉以輕心，忘記咗即係阿富汗已經係好多個所謂帝國墳場嘅，即係由沙俄到英國到今日嘅美國，其實都截擊沉沙嘅。 好嘅。咁今日美國走都唔係好風光啦。咁所以喺所謂一帶一路嘅呢個構想提到之後咧，小弟最大嘅一個疑惑咧或者不解咧，就係話你成個中亞地區，包括阿富汗咧，其實就基本上係定時炸彈嚟嘅，你唔鬥佢就好過鬥佢。咁所以第一就係北京唔應該有一個太進取嘅一個策略喺度啦，即係譬如太過多嘅投資，甚至乎人員喺當地嗰度去進行基建啊，各個方面啊，咁其實就好容易出現啲，譬如甚至乎係中國嘅盟友巴基斯坦嚇，即係西北嘅一啲省份，都曾經有中國嘅人員同埋係設施嚇被破壞，被呢個綁架咁樣。第二就係防即係東突，咁就必然噶啦。咁因為佢哋同其他中亞或者其他操特權語系嘅國家最大嘅唔同咧，就係阿富汗的而且確雖然好短啦個邊界，的而且確係有一條走廊係同呢個新疆去接壤。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即係我諗北京有對塔利班有一定嘅施壓，其實都係正常。咁但係嗰個距離點樣保持咧，我覺得係要非常之謹慎咯。過大嘅投資或者係政治動作咧，其實對中國嚟講咧，未必係有好處。 嗯，明白。好，今朝唔该晒我哋自由评嘅嘉宾啊，香港自命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正，唔该晒你。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咧同陆宇光，我同陆宇光休息阵啦，交俾我哋嘅朋友周晴咧去讲下一啲极端嘅气候啦。上个礼拜我都同谭永辉一齐咧，同个加拿大嗰边嘅朋友去讲佢哋酷热嘅情况，都可能咧嚟自一啲背后好多嘅问题嘅。 十万八千里，风起云涌。 近日北美西海岸爆发史无前例的极端热浪，导致数百人死亡，令当地基建和农业生产重创。月前台湾亦都出现56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令当地政府一度需要实施制水。随着全球升温持续，很多极端或反常的气候现象将会更频繁地冲击世界各地。上述的例子只是一个警号，提醒我们就算是较发达的地区，一样不能够独善其身。事实上，有最新的研究发现，单在2020年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在全世界已经令3000万人流离失所，而受影响人口最多的四个国家都是位于亚洲。长远来讲，频繁天灾不但会威胁人命和家园，气候变化亦会加剧很多系统性的风险，例如粮食生产、资源紧张、住屋和基建的安全，以至公共健康都会受影响。部分高危的社群有可能需要考虑迁徙，特别是部分将来或者不再适宜居住的土地，例如面对水位上升的沿海社区，或者是越趋干旱或酷热的内陆地区等等。三年前，世界银行就曾经警告，如果各国不加紧减排去应对气候危机，2050年全世界估计会有 1.4 亿人需要国内迁徙。而处境最严峻的莫过于是部分太平洋地区的小岛国，因为他们正面对陆沉危机，海平面上升已经威胁着当地的食水和土壤，未来很可能需要跨国移居，成为气候移民。虽然近年媒体上面多了人讲气候难民，不过必须厘清的是，目前国际上仍然是没有专门针对这些高危社群以至气候移民的法律定义和援助机制的。因环境因素而被逼迁的民众是不受难民公约所保护。除了法定保障之外，这个迫在眉睫的迁徙危机是需要跨国、跨界别的携手合作，例如提高基建和供应链的抗疫力，都需要大量投资和引入新技术。国际上亦都有业界声音推动公私营协作的赔偿和保险机制，以针对承保高危社区的气候风险。如果有社区真的需要觅地重建，政府亦都要在规划配套和就业转型上提供援助。未来有多少人可以免于流离失所的命运，就取决国际社会这十年的行动了。 谢谢周晴。没错，一些极 端的气候啊，都可能造成咧更频繁的天灾啦。好像在上个星期咧，日本静冈县热海市咧，亦都系发生咗山泥倾泻，至今咧系造成至少9人死亡、21人失踪、下落不明嘅。一啲气象专家咧都认为啊，全球暖化嘅现象咧，令到暴雨咧系变得更频繁啦。相信未来咧，日本都可能会受到更加严重嘅暴雨同埋山泥倾泻影响啊。 各位都要继续关注住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接下来都会继续有这些不同的朋友跟我们讲一下气候变化的相关议题。 没错，六月光来到节目的尾声，带大家去到冰岛那里，一讲到冰岛就想起他们这一对乐队 Sea Rose。首歌咧译翻做英文咧就叫做 Staring Elf 啦，一个精灵嘅凝视啦。点解带大家到冰岛咧？嗱，今日星期六五天工作制嘅朋友咧，可能就今日休息啊。但如果你喺冰岛咧，未来可能系星期五咧就开始休息咯。 咁开心，因为嚟紧咧就系、是、研究团队啊，即系最近咧就喺冰岛度啊做咗一个有关四天工作周嘅调查，咁都发现咧就系、是、嗰个工作咧系。空前的成功啊，咁同埋咧唔少嘅员工喺工作压力咧就系、是、得到疏导，同埋咧系促进咗工作同埋生活平衡，所谓 work life balance 啊。 系啊，嚟紧冰岛咧就一啲劳工组织啊、商会啊都决定同啲员工咧重新去商讨雇员合约啦，可能可以用呢个四天嘅工作周嚟到上班啊。呢个就系冰岛嘅新闻，亦都结束今期嘅节目啦，拜拜。